静，街灯更显昏黄，站岸提听水声，与他低声唱，心中恬静乐畅。无谓多忧伤，将郁结气汪洋，让浪潮再泛起，去清苦障，不必困倦迷惘。远眺望离岸，夜里朗明那灯光发光芒，笑问藏着了几多的凄怆，千般得失留在脑间，随着风飘忽，波光掠泛轻扬，愿人群那哀伤如海波飘往，心比那月明朗。无谓多忧伤，将郁结气汪洋，让浪潮再泛起，去清苦障，不必困倦迷惘。远眺望离岸，夜里朗明那灯光发光芒，笑问藏着了几多的凄怆，千般得失留在脑间，随着风飘忽，波光掠泛轻扬，愿人群那哀伤如海波飘往，心比那月明朗，心比那月明朗。